那么有一句老话哈，叫做地上有滚石，天上有飞碟，啥意思呢？就不是说那石头还有这 UFO 啊，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呢，这两家唱片公司的竞争很激烈，就是滚石唱片和飞碟唱片。当然了，那个时候呢，这两家公司的实力确实是不能小觑，难以撼动。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滚石唱片公司发行的一个合集，叫做《新好男人》和《绝世佳人》，一张呢是说男人的歌，一张呢是说女人的歌。那么其实呢，就在这个系列专辑发行的同一时期，飞碟唱片呢也没闲着，推出了他们最卖座专辑主打歌的精选集。那么这个系列的名字呢，听着更牛更猛，叫惊世记录，呵呵，再不知道怎么说了哈。那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惊世记录第一部。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的滚石和飞碟唱片，哪一个是您更喜欢的唱片公司？还有他们出的哪些歌是您喜欢的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合集《惊世记录》第一部当中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刘德华的很经典的一首歌《忘情水》啊，这首歌呢由陈耀川作曲，李安修作词，收录在刘德华1994年4月30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忘情水》之中啊，不能加儿化，一加儿化好像当这个级别就下来了哈。同时呢，也是电影《天与地》的片尾曲。那么相信呢，听过刘德华唱歌的人呢，基本上都听过这首《忘情水》。那么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不太知道，当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部电影《天与地》还是比较惨的。这个影片呢，其实很有现实意义，不是非常商业，所以说呢，票房就不太好，比较惨淡。因为这个影片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刘德华成立的公司投资拍摄的，所以说呢，导致公司面临垮台。不过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影片的治疗效果呢还是可以肯定的啊！不看广告，看疗效哈。那么现在呢，这部影片在网上已经有了 7.1 分的评分，喜欢的朋友可以找来看一看，叫《天与地》。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刘天王的《忘情水》。 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回首情已远，身不 犹记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张《惊世纪录一》当中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林忆莲，歌曲的名字叫《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非常的经典。那么这首歌呢，是由丁晓文作词，陈志远作曲，收录于林忆莲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之中。那么同时呢，也是电视剧《梦里伊人》的插曲。作词人丁晓文曾经说过，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他的两个朋友的故事。这俩朋友呢，是一对夫妻，但是男的呢，在感情问题上呢，就不太安分，但是女方呢，很大度，一直原谅他的一些错误。女方呢，希望能够用忍让的方式换回两个人和好如初，但最后呢，还是分手了。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让丁晓文触动很深，于是呢，他就站在女方的角度写下了这首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林忆莲。那些爱奇说，今天的歌总是让我有很多很多的回忆。然后可乐妞也说哈，在这儿，林忆莲在不同岁月里都会踩踏出不同的足迹，每一个十年她都能唱出属于自己的经典。20岁她唱的还是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预见，30岁她开始对爱情有更多的理解，唱出的是女人的成熟感。那么到了40岁，他的爱已经不局限于特定的某个人，歌里更多的是理性和包容。现在的他呢，已经褪去繁华，收获难得的平静，歌声里也是知足和释然了。 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飞碟唱片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行的一张精选集《惊世记录》第一部。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很多歌手呢，在出道多年之后都开始寻求突破和创新。在1994年的时候，郭富城呢推出了专辑《渴望》啊，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这个1990年张凯丽和李雪健主演的经典电视剧《渴望》的影响哈、啊，开玩笑了。那么从专辑封面的设计呢，到这歌曲的选排，郭富城呢都是做出了不小的改变。那么向来都是以两宅形象示人的他呢，首次呢选择了怪兽的形象。这个呢，我昨天专门去找了一下这个封面的样子哈，我觉得还好，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怪兽的感觉没有现在我们理解那么二次元哈。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找一下看看郭富城这个专辑《渴望》的封面。那么同时呢，在同名主打歌曲《渴望》之中，郭富城也是首次尝试了融合了异域曲风。不过呢，异域元素呢只是用在了编曲上，主要的旋律和唱法其实还是在延续之前的路线了。那么当年呢，这张专辑的销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在我国台湾地区呢卖出了30多万张，算是帮他成功的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合集《惊世记录一》当中的第三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演唱的《渴望》。甲乙丙丁不是我说，已经端好板凳，备好茶，还有小零食，准备聆听节目了。这小日子过得惬意哈，不用上班吗？壮壮爸说，飞碟和滚石贯穿了我们这些60、70交集的一代人听歌的历史。坦率地说，在进入社会之前，在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飞碟呢更是我的最爱。只有当我们在社会漩涡中层层跌倒时，滚石的音乐才能够深入我们的心灵。可以说，飞碟是我们甜蜜时的冰激凌，滚石呢是我们痛苦时的麻醉剂。嘿，这比喻好哈。周而复始说，经典唱片公司实力派偶像派都有猛将，可惜呢后来被洗牌了，记忆永存。其实呢，很多歌手都有一首特别喜欢的歌曲了，而且呢他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变着方式呢唱好多遍好多次。比如说拿王杰来说呢，他就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那么这首歌呢是专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的同名主打歌曲。当时呢王杰还算是飞碟唱片力捧的首席男歌手，所以说呢公司对这首歌还是很重视的。 不仅呢由公司的头牌词曲创作搭档陈志远和陈乐融进行创作，那么在拍摄录影带的时候呢，还找来刘德华来助阵，啊，可以说是相当大阵仗了哈。那么强大的阵容呢，确实换来不错的销量。专辑一上市呢，第一个月就突破了50万的大关，而王杰呢，也成为我国台湾歌坛上第一位连续三张专辑销量都超过60万张的歌手。后来的这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呢，又被他呢翻唱成为广东话的歌曲，名字叫《一无所有》。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呢，王杰又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当时是进行了全新的编曲，并且收录在了专辑《爱我的我爱的王杰》之中。所以说呢，这个估计王杰老师再翻唱几个版本呢，我们就可以找一期节目汇总一下他的歌，然后呢我们就真的实现了一期节目只放一首歌了哈。好吧，开玩笑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最初版本《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名真唱，来自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王杰的演绎。那么如今呢，追求个性的创作型歌手很多，个性的歌曲呢也多了，歌名呢那更是千奇百怪，有的名字特别的长，不过呢它也不算罕见。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特别长的歌名还是挺少见的。当年呢，陈乐融和陈志远就创作了一首歌，这名呢足足有10个字，叫做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那么这首歌的原唱是叶欢，收录在1988年4月发行的专辑《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之中。那么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叶欢其实还没完全摘掉新人这样的帽子，因为在1987年9月他才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么这张超长名字的专辑是第二张，在口碑和销量上呢也都取得了很不错的一个成绩，尤其是这一首名字超长的主打歌曲，后来呢更是被无数人翻唱过。

今明两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多分散性阵雨或小雨天气，外出请您要带上雨具。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23到21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飞碟唱片在1996年推出的惊世纪录第一张，这是一张合集。那么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很多1983年到1995年间最卖座专辑的主打歌曲，所以说含金量相当高哈。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夜跑小王子说了，怀念年轻时听歌的乐趣，那时候呢经常在音像店门口看看有没有新的海报。我喜欢张雨生、王杰、苏芮、小虎队、姜育恒，后来看歌词本内页儿才知道了陈乐融、陈志远、陈大力、陈秀南、陈耀川、李子恒等等，好像都是姓陈哈。期待以后呢能有一个飞碟的怀旧演唱会，我一定去。哎，这主意好，回头我们想想办法攒一攒啊。皮皮说，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飞碟群星耀亚洲这个广告词。我不记得。小琪说了，不管是滚石还是飞碟，都是幸福的回忆，质量的保证。哎，这倒是的。柚子说，我的第一张整版磁带就是飞碟唱片的小虎队演唱会上集，到现在它还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之上，真的好怀念呢。葛兰妞说，每一个在爱情中只会退让的女人，总是怀揣着终会好起来这样的憧憬，一次次的卑微的爱着，殊不知擦干眼泪之后，她还可以选择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唱的那样，不追问不强求，然后选择放手独自成长。这是我们的资深诗人听众哈，写的词儿都很美。在2006年的时候，歌手陈红将《感恩的心》这歌唱红了，因为歌曲的主题呢是感恩，所以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但其实呢，这首歌的原唱是欧阳菲菲，而且呢也是由陈志远作曲、陈乐融作词的黄金搭档哈。那么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创作者觉得这个社会啊真的是不能离开感恩，而感恩的教育呢更是应该从孩子就抓起。哎，这一点确实是很重要，所以说呢他们就写下了这首歌。后来呢这首歌也成为了欧阳菲菲的代表作，只不过呢他在20世纪80年代呢已经淡出歌坛了，所以说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对他并不熟悉。那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找一下他的照片，但是现在照片呢就很 open 了哈。一起来分享感恩的心，来自欧阳菲菲。 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 我今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枝头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感恩的心，这是来自欧阳菲菲原唱的版本。很多歌曲呢被创作出来之后，因为歌词或者说是歌名当中的某一个字或者说是某一个词而被人曲解它的意思。在1991年的时候，叶倩文唱了一首很流行的歌，很火的歌，叫潇洒走一回，这是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也是叶倩文1991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那副歌部分的歌词呢是这么写的哈：红尘呢滚滚，痴情啊情深，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啊等等。那歌曲本身呢是一首节奏很偏快的作品，但是现代化的韵律当中呢又加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古典音乐元素，从而呢有了一种现代的衣服穿古装的感觉。但是呢当时很多人呢把潇洒走一回和今朝有酒今朝醉当成了一个意思，但其实呢人家唱的是红尘中的感情事，所以说呢这样的误读也是创作者当初自己也是没有想到的。一起来分享吧，潇洒走一回。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飞碟唱片在1996年推出的惊世纪录第一张这样的专辑。 那么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很多1983年到1995年间最卖座专辑的主打歌。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在1984年的时候，歌手蔡琴发行了专辑《此情可待》，专辑中有一首现在看起来算得上是冷门经典的歌曲，叫做《最后一夜》。蔡琴唱过那么多歌曲，要说代表作，估计这首歌绝对排不上。但是呢，从质量上来说，这首歌呢却并不比她的任何一首其他的热门歌曲差。最后一夜是影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题曲，那么歌词呢就跟这个诗句一样，相当的工整，而且非常贴切地唱出了电影主人公漂泊无依的一生。而且呢，当年这首歌曲还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一起来分享。 今醉人春秋，良夜有谁为我留？耳边雨轻柔，走不完红男绿女，看不尽 棒棒的姥姥 FFL， 他说蔡琴唱歌总是那么优雅和淡定，很喜欢。 三步两桥说，记得那个时候每个月总要省下9.8块去满足我的耳朵，家里专门有一个柜子装着这些卡带。之前的老婆收拾房间，我还特意嘱咐她，你什么都能扔，就是这些东西一定要给我留着。派派也说记得很深，初二开始听小虎队，高一了发现磁带借给初中同桌，他就再没还给我了。 心碎与黯然离别，哭倒在路时台阶，红灯将灭，旧夜醒，此刻该向他告别。回头一瞥，最后一夜，我也曾心碎与黯然离别，哭倒在路时台阶， 很多朋友都总是喜欢说哈，情歌还是老的好。在1993年的12月，歌手吕方推出了一首歌叫《老情歌》，歌曲的名字呢就叫《老情歌》。2016年的时候，他参加《隐藏的歌手》，还唱过这首歌。当时主持人黄子佼表示，很多人在听这歌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悲伤。猜评团的成员也猜说，我听这歌的时候就想，这歌到底是谁写的？他一定被很多女人伤害过。我见他一定要问他到底有多少段恋爱。那么这首歌的创作人是陈耀川，是飞碟唱片主持作曲的五臣中的一位。其实呢，陈耀川并没有被很多女人伤害过，但有趣的是，这首歌红了之后，他确实有很多陈耀川在学生时期还追过他、暗恋过的异性，还找到他，问他这歌是不是写给他们的呀？一起来分享来自吕方演唱的《老情歌》。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殷超，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最近呢也是由我为大家演播的《忽必烈大帝》。那么在晚上10点，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雷神三：诸神黄昏的故事》，喜欢的朋友可以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想唱着一首老情歌，让往事回荡在